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11集，云建威震惊道： 你和爸妈出柜了？为什么不和我说？ 他起身在房间来回走，简直不可置信。 你就这么直接出柜了？ 齐峰没吭声，感觉他弟生气了。 为什么擅作主张？ 想和你在一块儿。 在一块儿了吗？ 没有。 那你就先和爸妈说了。 云建威一脸山雨欲来，齐峰马上说： 没有提你的名字。 是提不提我名字的事儿吗？八字都还没一撇呢，万一我不答应呢？那你做这件事的意义在哪儿？ 我想先让爸妈慢慢接受，这样万一你答应了，到时候就不会受到太多的反对。 齐峰努力组织语言，云建威背对着齐峰，一动不动对着窗外。齐峰站起来，不安地看着他弟。云建威转过身，脸色还算平静。 你觉得谈恋爱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吗？ 不是。 那你为什么要把两个人的事儿自己一个人做了？ 齐峰不言语，云建威继续道： 你是不是还把我当小孩，就想把我护在后面，什么都不让我做？那我算什么？我这么多年追在你后面跑，想赶上你，感情我不管怎么努力，你都根深蒂固不把我当大人，那还谈什么恋爱？我一辈子做你弟弟算了。 齐峰最怕他弟生气，酒吧那晚云建威的爆发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阴影。他认真回答： 没有把你当小孩了，真的。 那你一个人背着我做这些事情，然后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是想等全世界都和平了再来找我是吗？你怎么不想想我乐不乐意等你那么久？我要是和别人谈恋爱了呢？我要是真心实意喜欢上别人了呢？ 对不起，微微。 我都以为你不要我了。 云建威气急心焦，倔强站在窗边，水光在泛红的眼睛里打转，齐峰呼吸变重，一言不发上前。云建威马上推开他： 我生气了，你别过来，我要回宿舍。 齐峰只好收回手，站在云建威的面前，像只无助的大狗。 哥不可能不要你，是哥做错了，对不起。 云建威抿着嘴不吭声，只兀自收拾自己的包。齐峰束手无策，杵在他旁边，眼睁睁看着他把包都收拾好，换好鞋，站起来往外走。齐峰简直毫无头绪，跟在云建威后面鼓起勇气问： 晚上还一起吃饭吗？ 不吃。 云建威打开门走出去： 再见。 然后毫不留情地关上了门。房间静下来，齐峰面壁般站在门前发呆。他一时非常茫然，大脑宕机一般，整整五分钟都站着不动。等他终于转过身，面前的桌子上还放着没吃完的早餐，床上的被子很乱，昨晚云建威一个人在床上睡的，齐峰睡沙发，后来因为腿实在放不下，抱着毯子去睡了地上。床上似乎有个东西 隐隐在反光。齐峰走过去掀开被子，看到他弟的蓝色太空小熊钥匙扣，这钥匙扣一直挂在他弟的书包上，不知为何落在了床上。齐峰拿起小熊，三秒后反应过来，找到自己手机给云建威发消息： 微微，你的钥匙扣掉在旅馆了。 半小时后，云建威回复他： 还我。 然后发了一串英文地址过来。下午三点，英国天黑得早，三点时太阳已西斜，温暖的光芒倾泻天空。云建威趴在厨房的沙发上望着窗外，希腊的室友刚下课回来，也过来和他一起趴在沙发背上。 Joyce， 你在看什么？ 云建威撑着下巴，脚不安分地晃动。 期待你发现我的爱。 唱得好听啊，是什么歌？ 一首中国的爱情歌。 在希腊语里，爱情有四个关联词，分别是无条件的爱、友谊、欲爱和慈爱。此时此刻，你想拥有的是哪一种爱？ 云建威心想欲爱，然后马上打住脱缰的思维，清清嗓子： 哎，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想拥有无条件的爱吧。 谁都想要的东西，就是世界上最难得到的东西。 那我就只要一个人的爱，有条件也好，无条件也好，我不在意。 这时他的手机响起，云建威低头一看，齐峰打来的。云建威接起来，齐峰在电话那头开口： 微微，我在你的宿舍楼下。 云建威与希腊室友示意道别，拿着手机离开了厨房。 来做什么？ 你的钥匙扣掉了，我来还。 齐峰的声音有一丝紧张： 我在楼下等你。 电话挂断，云建威站在楼梯口静了会儿，还是吐出一口气走下楼。他心中还有气，可齐峰来找他，他又高兴，两码事儿，不冲突。当然，等下他不能太表露情绪，他必须要让他哥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有些事不能他一个人全给做完了，而应该是他们两个人一起。云建威推开宿舍楼的门，一束玫瑰出现在他面前，他正在原地傻乎乎看着花，又抬头看齐峰。齐峰抱着一束玫瑰站在他面前，手忙脚乱把小熊钥匙扣给递过来。云建威接过，他又把玫瑰抱出来： 找花店多花了时间，微微别生气。 云建威盯着玫瑰心想：好土好土，太土了。可齐峰高大俊朗，捧着玫瑰站在他面前，那模样又多像一个童话里走出来的王子，叫他的心跳不可抑制地加快速度。他伸手接过花抱在怀里，齐峰松了口气，抓紧机会问： 出去逛逛吗？ 那玫瑰娇艳欲滴，很是鲜艳，云建威抱在怀里不松手，很珍惜地摸了摸花： 嗯，现在也不早了，去伦敦演吧，顺便在那附近吃晚饭。 他转身跑上楼拿包，下楼时依然抱着花。齐峰看他好像没有生气了，心中却仍忐忑，一路乖乖地跟在他旁边拿东西。云建威却似乎对玫瑰非常喜欢，一直抱着看，时而还开心地晃一晃。